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七章13到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上帝。耶稣在登山宝训快要结束的时候呢，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决绝的二选一的信仰抉择。他说你们要进窄门，为什么要进窄门呢？我们都想走宽门。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引到永生，那个门天然的性质就是狭窄的，那条路天然它就是崎岖的，是小的，并且他给了一个状态的描述，说找着的人也少。其实这里的窄和小哈，它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呢非常的丰富，有的时候呢需要用一系列的中文词汇去描述它。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狭窄的、狭隘的、压紧的、受挤压的、受约束的。哎，如果一旦用这一系列的词汇去描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窄门是难进的门，窄路是难行的路，对吧？因为走在这条路上，人们会被压迫，会受挤压，会被约束。然而呢，与之相反的另外一条路却是就是宽阔的门，对吧？大大的路，并且走的人也多。哎，各位，我们想一想哈。我们先不看他的最终的耶稣倾向性的描述，想一想，在这个二选一的选项面前，我们通常会选择哪条路呢？我们日常生活通常会选哪条路？答案似乎不言而喻，答案似乎很清晰，按着人的天性，每一个人都会自然去选择那个宽门，那条大路，对不对？路好走呀。我们天然的就会想走大路进宽门，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的。面对抉择的时候，两个选择，一条路看起来只要选择这一个，升官发财，得人的尊重，有名有利。但另外一条路看起来只要选择了这个，就要流血流汗，受痛苦，被歧视，受挑战。请问我们会选择哪条路？很明显我们会选择前者，对不对？因为那是一条宽阔的大路。这是每个人天然的自动的就会有的一个选择机制。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或者说很有挑战的是，主耶稣在这段教导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他非常有倾向性的给了我们选择？因为他用了两个不一样的结局的词汇来描述，或者说给出他的答案。经文怎么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什么意思呀？窄路我们不想走，但是是引到永生；灭亡我们不想要，但是路是大的。什么意思？意思是主用那一场永恒的未来的结局来反照出当下的道路， 来提醒我们如何做抉择。想一想，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是不是像主那样用未来永恒的结局作为考量来选择呢？通常不是的，对不对？我们做抉择的时候是用哪些因素作为考量做抉择？用今生的舒适、享受、成功、金钱、名利、地位作为考量来做抉择，选走哪条路，对不对？但是主不是的，主是用未来永恒的结局反照当下来做抉择。他提醒我们要知道，在整个的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总是非常明显的持续不断的把一个宇宙性的抉择直接摆在人的眼前，并且摆的强烈程度随着登山宝训的教导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从登山宝训第六章开始，如果你翻到你的圣经，你就会发现主耶稣不断的在追问人们，用两个截然相反的选择在追问人们。第六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行善究竟是行在主的面前得主的赏赐，还是故意行在人的面前得人的荣耀？是不是一个抉择？是不是一条大路和小路？祷告究竟是在敬拜神，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又是两个门。进食究竟是真实的信仰操练，还是虚假的宗教表演？又是一个抉择。究竟人应该积财宝在这一个地上，还是积攒财宝在那个天上？又是一场宇宙性的抉择。究竟我们是信自己，让自己把握人生，然后为明天忧虑，还是信靠那一位掌管明天的主？又是一场的抉择，对不对？并且登山宝训到第七章的时候，每一场的抉择论断也是一场的抉择，是指向自己还是指向别人？两条路，两个根基，两种果树，两种人，两种叩门，全部都是抉择。你突然发现登山宝训到后面的时候展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信仰，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方向，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状态。因为这是两条背道而驰的路。是的，我们读登山宝训的时候常常没有如此刺激的把这些话语摆到自己的面前。一场宇宙性的抉择，一个本质的抉择，并且背道而驰，中间没有丝毫的交叉。在这里，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以及后面的经文，主的话看起来已经越来越直白了，对不对？他直接把两种信仰给我们摆出来，直接把两条路给摆出来，甚至直接把两种结局摆出来，对不对？越来越指向那个终末的结局。甚至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话好像变得越来越严厉，他的话好像变得越来越决绝，他的话在逼着人在二选一的抉择当中变得越来越退无可退，要么信靠他，要么信靠自己，要么跟随他，要么跟随自己，要么顺服他，要么顺服自己。他已经让人变得退无可退，意思是他开始挑战我们整个的生活模式和全部的信仰实践。是的，登山宝训在第五章那里的时候不断的指向那个内在的核心的本质的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那个内在的核心的本质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到了第六章到了第七章之后越来越外显，成为一种生活模式，一种信仰实践。所以亲爱的兄弟妹，为什么？很简单，这是因为神的话语必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那个更新的大能必须把我们给扭转过来。 神的话语不只是取得我们的点头同意认可而已，多少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变成了点头、举手、同意、认可、赞同、赞扬、表扬而已。但是，神的话语要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状态，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这是登山宝训的后面不断展现出来的。哎，各位，让我们来想一想自己，好吧？我们来想一想自己。或许我们每天都在读经祷告，我们每周也在敬拜，也在听道，对吧？甚至对于一些热心的弟兄姊妹来讲，他每年都会有一些阅读属灵书籍的计划，学习一些服事的。这个神学的圣经的知识，这些都很好，并且在大多数时候，他也会得到一些的启发，一些的收获，对圣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甚至读一些好书的时候，也收获了许多的激励。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即使我们每天都读经祷告，每周都敬拜听到，也读也装备也劝勉，但为什么自己还是常常容易软弱失败、灰心失望呢？为什么自己还是常常不冷不热、没有激情呢？或者说的具体一点，为什么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工作服饰、我们的人际关系，常常还是漏洞百出、乱七八糟呢？当然，这里面原因有很多了，但是在我看来，至少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被许多人忽略或者故意忽略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常常允许圣经真理来改变我们的头脑，我们常常允许神学知识激荡一下我们的情感，但是我们却鲜少允许圣经真理、信仰原则来切实的、具体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人生抉择。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很少允许圣经真理、信仰原则来影响我们每一天具体的说哪句话、做哪件事儿、做抉择的时候怎么去做、怎么选、行动的时候怎么做？我们鲜少允许圣经真理那么具体的来改变我们。各位，想一想。这才是我们最普遍的生活状态，对不对？这就好像是我们口里总会习惯性的说：“哎呀，基督徒要走一条窄门，要走一条小路。”我们知道说这样的话是符合神学的，符合圣经的。牧者来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最近软弱，需要悔改。”需要成长，这个样子不行。哎，我们口里都这样说，对不对？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也说，哎呀，我需要这个祷告，大家为我祷告，我需要成长。要知道，我们说的都是对的哟。要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但是想一想，小组结束之后，牧者谈话结束之后，敬拜结束之后。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允许圣经真理光照我们、提醒我们，然后做出切实的改变？就是当圣经真理光照的时候，立刻放下手机去读一章经文。意思是，当你在跟妻子吵架的时候，立刻停止，然后来去悔改。这样的时刻多还是少？坦白说，很少，对不对？很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嘴上说要走小路、走窄门，但实际上我们正说这话的时候，身体正站在一扇大门里，双脚正在一条 宽路上狂奔。那你说，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刚强？怎么可能有力量？怎么可能有喜乐？怎么可能有盼望？怎么可能有激情？怎么会不乱七八糟呢？是的，我们口里总是会说一些正确的、符合神学、符合圣经的话，但是说的时候正在一条宽路上狂奔不止，并且任凭谁都叫不醒，对吧？或者根本都不用别人来叫醒，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知道那样做其实是错的啊，那样做其实是不好的，那样做其实是有问题的，那样做是不符合信仰的，那样做是危险的，那样做是糟糕的，但我们就是不想改，不愿意改，甚至到一个地步也不能改，没有能力改，为什么呀？很简单呀，因为改就意味着要受苦，改就意味着不舒服，改就意味着要受挤压、受约束，改就意味着要重新走上一条窄窄的路，窄到自己受不了，甚至窄到别人都受不了。各位，这才是最要命的呀。其实这就是我们信仰、生命、生活一团糟的主要原因之一。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来对很多人来说，基督信仰越来越像一件外衣？在一些时候呢，我们披上；在另外一些时候呢，我们把它脱下来；在需要穿上的时候呢，在需要的时候穿上，在不需要的时候呢，脱下来，并且我们练习的已经越来越运转自如、无痕链接，对吧？甚至练习的熟练到一个地步，别人都发现不了，哎，自己有的时候也发现不了。很显然啊，当这般虚假的、不真诚的、不一致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长久习惯下来的时候，意思是我们嘴上一直在说自己要走窄门、走小路，但是我们实际正在一条大路上狂奔的时候，这样的信仰很难光照我们生命的深处，当然也就很难彻底的改变我们。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们，让我来这样说好吧，有一条大路。是什么样的大路呢？是人自以为自己走在小路上的那种大路。有一条大路是人觉得自己正走在小路上，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走在一条大路上，但是却告诉自己我正在走小路，这就是一种大路。当然，说回来。一些人也会说，信主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也有改变呀，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呀。是的，信仰或许也让你的生病，也让你的生命改变了一些。这些年来，你的生命也会有很多的成长和更新，这些也是事实。我们向主感恩。然而，我再说一个挑战，好不好？虽然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一些，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年来每一次当我们以那一点点被改变的生命拿出来去面对世界挑战的时候，通常又会经历许多的艰难、挑战、痛苦，需要舍己，对不对？于是，许多人在经过世界屡次的吊打之后，连那一点点的改变也开始被我们小心翼翼的给收了起来，给压了回去，然后退回到从前，变得越来越远离信仰的要求。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内心还是不安的，对不对？良心也是不安的， 内心还是觉得有亏欠的。于是呢，等到主日敬拜的时候，等到小组团契的时候，等到跟牧者聊天的时候，再被激励一下，再承认一次自己的过犯，再说主啊赦免我。或者遇见一个生命当中巨大的挑战，自己跨不过去的坎儿的时候，才真诚的跪下来，才真诚的承认，才真诚的说，主啊，最近这段时间我太不像话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许多的基督徒一直处在一种欠打的状态当中？什么叫欠打的状态？我们家里都有孩子，我们都有管教孩子的经历，对不对？意思是只要不打在身上，说已经没用了，就是教导已经没用了，劝勉已经没用了，只有打在身上打得疼的时候，哦，有的时候疼轻了也没用，对吧？只有疼得特别重的时候，我们好像才突然对信仰认真起来。哦，这个时候是真实的哟。我们的祷告认真起来，读经认真起来，反思认真起来。哎，各位，这是不是我们真实的信仰光景？然而登山宝训所提供给我们的，其实不是那么拧巴的信仰，不是那么拧巴的状态。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一直处在拧巴当中，你知道吗？我们跟神拧巴，在本质上其实是在跟神拧巴。当然跟神拧巴久了也会跟人拧巴，对吧？也会跟自己拧巴。看谁都不顺眼，最后当然看自己也不顺眼。但是实质上我们是在跟神拧巴。神要求我们生命不断的向他自己荣美的样式，荣耀的样式，但是我们就想在泥里打滚，我们就想去做那些最终至乐的事儿。于是这种拧巴，一定你是真基督徒，你一定心里不舒服，这是正常事儿。这种拧巴也不会讨主的喜悦，我们自己良心也不会平安。然而登山宝训提供给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它不是一种拧拧巴巴的、半推半就的、欲拒还迎的那一种信仰。登山宝训提供给我们一条从内到外的、彻底的、完整的改变，甚至改变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生命状态不一样，价值观念不再一样，生活方式都不再一样，不再一样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跟他好像不是一类人，以至于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正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哎，当你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们不是一类人，你们走不一样的道的时候，你想是不是就免不了人家觉得你怪怪的，觉得你不可理喻啊，免不了，对不对？甚至就免不了人家疏远你，觉得你不合群，哎，免不了，对不对？甚至就免不了，说到严重一点，世界开始仇恨你，甚至逼迫你，对不对？免不了。所以你看，真信仰一定是一条狭窄的路。我不知道每个人的狭窄的点不一样，每一个人要去走的那个窄的那个程度不一样，但是只要对信仰认真起来，只要对信仰严肃起来，只要诚实的面对信仰，你一定必然要走一条狭窄的路，甚至在有些地方窄到一个地步，你需要卸下生命当中许多的东西，卸下面子，卸下利益，卸下舒适，甚至有些地方窄到一个地步你会受伤，有些地方窄到一个地步你需要舍己，你需要对付自己，你突然发现这是一条狭窄的路。是的，信仰的路只要你越认真，路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窄。这个消息是不是打击了我们很多人？ 很明显啊，如果你真的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想一想，你每天的选择，你每天的行动，你每天的言语，是不是需要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只要你按着圣经的要求去生活，你是不是会被越来越挤压，越来越被更多的检视，越来越有许多的反省？只要你认真的对待，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对不对？于是，在这种的光景之下，问大家，你的选择会变得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很显然啊，在这种光景之下，你的选择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少，对不对？可选择的越来越少。相反，与此同时，你的使命反而越来越多，对不对？在这种状态之下，你会发现你的使命越来越多。选择越来越少，呼召越来越多，可选择的越来越少。然而，我们不得不说，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恰恰相反。想一想，我们软弱、消极、没有激情、生命不刚强、常常跌倒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使命好像越来越稀少。然而，我们的选择好像变得越来越多。意思是，今天我们有许多人的路好像越走越宽，而不是越走越窄。但是，你一定知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的路越走越窄，甚至有的时候，他故意说了话，让自己越来越窄。但我们却想要走出一条跟耶稣不一样的路，就是我们越走越宽。大家再想一想，想一个具体的场景，好吧？关于婚姻家庭，关于子女教育，关于工作选择，关于人际关系，关于教会服饰，关于生活方式，关于言语行为，关于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事情。你仔细想，难道真的像我们自以为的那样，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吗？我们很多人以为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对不对？抱歉，如果你只要对信仰认真一点、真诚一点、严肃一点，或许你就不得不承认，其实你压根儿都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就是没有那个选项，你知道吗？啊，以前刘牧在辅导很多弟兄姊妹的时候，我觉得他这点说得很好。他说：“你压根没这个选项，你觉得你居然有这个选项，这是罪。你哪里有这么多选择？没有，除了在这个光景之下，除了舍己，除了顺服啊，除了对付自己，除了认罪，除了悔改之外，你没别的路了。”但是你会发现，对于刚硬的人，对于不顺服的人，对于信仰不认真的人，他觉得他有很多路。你发现没有？他觉得我可以离婚呀。啊，我可以不干了呀！我可以怎么样？那个不是选择呀，圣经不给我们这个选择呀。所以事实上，只要你对信仰认真，最后你甚至会发现自己没得选。在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情上，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工作、人际关系、服饰、生活、言语行为，一个一个具体的事情上，最终你没得选。你只能顺服主的呼召与使命，因为在这一切具体的事情上，主对你都有呼召，主对你都有使命。那说回来，在具体的事情上顺服主的呼召和使命，是不是这条路就会变得看起来很狭窄？是不是这条路看起来走的人就会很少？是不是这条路走起来就会受苦很多？是的，是的。最终，你所拥有的每一件事，只要你对信仰认真，就好像只能是主的呼召和使命来决定你的抉择，而不是自己想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各位想一想，在这个角度来说，这样做一定会让你变得好像很愚蠢，对不对？ 有些时候让你变得好像不够灵活，甚至变得狭隘，对吗？小路，窄路。所以这条窄路不仅仅是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它是日常生活每一天我们都在走的一条路。我知道，现代人很讨厌自己被别人说成狭隘，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自己被别人说狭隘。好，接着今天讲，那我们挑战一下，好吧？事实上呢，世界上有两种狭隘，但我们只是以为只有一种狭隘。两种狭隘，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建议的狭隘。这种狭隘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不对？这种狭隘是错的，我们也需要悔改，我们不能有这种狭隘，就是自我中心，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建议的这种狭隘要改。但是千万别忘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狭隘，我给打一个引号，可以，或者也可以不打引号，还有另外一种狭隘，就是以神为中心，坚持真理，顺服使命，分别为圣，不被世界动摇的信仰追求。当我们这样追求信仰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同样会使自己在别人眼中变得狭隘。别人同样会觉得你非常的狭隘。为什么？因为这是信仰的本质决定的，因为不信上帝的人都有太多太多的选择了。然而信上帝的人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时候，要顺服使命，要顺服真理，要破碎自己，要对付自己的时候，要以永恒的价值观为考量的时候，是不是变得路很窄了？为什么？因为基督信仰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条窄路。甚至让我们可以大胆的一点说，它会让人变得狭隘。虽然这是一种好的狭隘，那些所谓的宽广其实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和引诱，与永生是无益处的。这种狭隘，这种好的信仰的狭隘，为什么它会是一种狭隘呢？因为他要求你一心一意，他要求你专心致志，他要求你分别为圣，他要求你完全为圣。因为信仰要塑造你属天的价值观，信仰要给你自我否定的能力，信仰要求你追求良善，抵挡罪恶，追求圣洁。总而言之，当你这样照着信仰去过日子的时候，当你这样去行的时候，你就必须走一条狭窄的路，对不对？你就需要过苦日子了，你就需要被挤压，你的生命需要受约束。哇，这是何等真实的一件事情。我们退一步说哈，其实不仅信仰是这个原则，信仰当然是这个原则，努力追求，真诚面对的时候，就要受苦，就要受挤压，受约束，这是事实。甚至你想一想，连普遍恩典的原则都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希望，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有所成就的人，能力越来越强的人，技术越来越好的人，问大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必须十年寒窗苦读，对吧？你要成为这样的人，你需要埋头苦干，你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和汗水，对不对？要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绝对是在走一条窄路。因为当你为了那一个目标，你需要不被周围的环境影响，你需要深深地埋下头去，你需要坐得了冷板凳，你甚至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要让自己变得狭隘。 当别人打游戏、睡懒觉、逛街、旅游的时候，你需要依然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完全定睛自己的目标，不被当下的诱惑左右。即使这样做很痛苦，也要咬牙坚持。你需要一遍一遍的苦苦练习，你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能，你需要走在一条人迹罕至的狭窄的路上。普遍原则都是这样的，要得丰盛，必经窄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要得丰盛，必经窄路。不仅普遍原则是这样的，其实呢，属灵的事上也是如此。但我又发现哈，很有意思的是，在许多人那里呢，在属事的事情上，他好像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会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忍受挑战，忍受痛苦，努力挥洒汗水。但同样的原则拿到属灵的事情上来用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却开始望而却步，你发现没有？人们似乎变得迟疑，人们似乎变得迟钝，变得踌躇不前，甚至变得想要逃离窄路。各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信仰的盼望还不够真实，信仰的能力还不够切实，信仰的边界还足够的模糊。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好像顺服不顺服都不影响生活，你发现没有？读经不读经都不影响业绩，祷告不祷告都不影响赚钱。于是人们面对信仰的这条窄路的时候，人们就想要走得宽一点。然而主耶稣并不这样看。你在经文当中会看到一种好像没有丝毫含糊的决绝，没有任何的灰色的地带，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含糊其辞，主耶稣也绝对拒绝中庸之道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主耶稣说只有两条路，并且他很直白地描述这两条路，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主耶稣说只有这两条路，有且只有两条路，并且这两条路将带我们通往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地，中间不会交叉，不会汇合，截然相反，方向相反，一点边界清晰，没有模糊。这意味着什么？各位，这意味着在属灵上，没有人可以站在中立的位置。在属灵上，没有人可以保持观望的态度，在属灵上，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甚至你需要说的绝对一点，在属灵上，没有人可以站着不动，没有人可以停滞不前。过去我们曾经提醒过好多次，我们以为的停滞不前其实是在退步，对不对？没有停滞不前这个说法，每一天都在走这条路，每一天都在做抉择，是顺服主还是顺服自己，是让真理掌管还是让私欲掌管，是信靠耶稣还是仰赖自己，每一天都是这样一个抉择。因为我们不是走在引向永生的路上，就是走在远离上帝的路上。我知道很多人听见这样的话会感到不安，我们甚至会觉得说这样的说法太偏执，不够包容，太绝对了。你会发现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背景之下，人们更喜欢一种殊途同归的说法，你发现没有？万法归一，对吧？或者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 换成教会内部的或者信仰内部的描述呢，我们会喜欢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喜欢听说啊，虽然我们的选择不同，走的道路不同，想法不同，做法不同，状态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都是同一类人。抱歉，原谅我说，很多时候可能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自欺欺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只是在自圆其说，如果你的想法不同，做法不同，状态不同，选择不同，但你说你们都一样，怎么可能一样呢？不可能一样呀，绝不可能一样，对不对？绝不可能一样呀。因为耶稣说只有两条路，并且这两条路通往两个截然相反的目的地，你发现没有？但今天很多人会觉得说有许多条路，虽然道路不同，通往同一个目的地。哎，这是不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想法？想一想是不是啊？你这样做我这样做，你那样活我那样活，但我们有许多条路，虽然我们的道路不同，但是我们都上天堂。虽然我们的做法不一样，虽然我们的想法不一样，虽然我们的抉择不一样，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某些情况下是的哈，我是说的那些日常生活的抉择，无关罪恶，无关真理是非对错的抉择，是的。但是要记得，我们许多的抉择，至少那些大的抉择，都跟真理通常都是有关的，不是无关的哟。都跟信仰的原则，都跟信仰的价值观有关的，不是无关的哟。你说今天吃个土豆还是吃个茄子，确实不影响你上天堂，不影响你跟主的关系，我们得承认啊，想法不一样，习惯不一样，口味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土豆茄子的做法确实不一样，确实都不影响。但是那些关乎价值观的真理的是非对错的抉择上，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抉择不一样，确确实实会通往两个不同的结果。我想这是我们信仰常常无力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总是在大的事情上还是想要有很多的选择，我们想要有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却欺骗自己说即使做这个选择，其实呢也还是可以的。不是的，没有的，压根没有这样的事。事实上，信仰越纯粹才越有力量。当信仰纯粹的时候，或许这个人看起来有点狭隘，你知道吗？有点偏执，甚至有点不讨喜。但是他心思纯粹，他明白一点真理就照一点去生活，他认识一点真理就照一点去生活。你一定不得不承认，即使有的时候他看起来有点狭隘，但是他非常有力量，他非常喜乐。他非常有安慰，他非常有盼望。然而心思越复杂，就会越迷茫。是的，信仰越纯粹，就越有力量，心思越复杂，就越迷茫。当我们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时候，请记住，很多时候这个答案有可能是错的，而不是对的。千万别忘了，很多事情在一个普遍原则上来讲，或许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但我提醒一下好吧，我们想一想，在一个普遍原则上来讲，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但是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不是活在真空当中的，你不是活在与外太空当中的，你一定是活在具体的处境当中的，对不对？即使在普遍原则上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但一旦这件事进入某个具体处境的时候，圣经通常的原则都会告诉我们只剩下唯一的选项了。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举个例子，在普遍原则上，在神学原则上，保罗告诉我们吃肉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对不对这是普遍原则嘛。 但是这个吃肉也可以，不吃也可以的普遍原则，一旦遇上了具体处境，使徒保罗是不是认为只有一种答案了？是的，他居然告诉我们只剩一种答案了，就是在一个具体处境当中就只剩一种答案了，就是为了软弱的人的缘故啊，或者为了信仰的缘故就不吃啊。为了弟兄良心的缘故就不吃，你看他就只剩一种答案了，而不是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了。哎，这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那些信仰的普遍原则，只要拿到我们自己具体的处境去衡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告诉自己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只要来到了你的具体处境，或许你只剩一种答案。因为整个宇宙有且只有两条路，但这两条路是截然相反的。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其中的一条路上，或者我们每一天都在走其中的某一条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没有任何人站在中立的位置上，也从来不会有第三条路，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平坦宽阔。另一条路，这个崎岖，这个狭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天生就想要走一条宽阔的路。主耶稣怎么描述这条宽阔的路呢？首先，他说那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哎，这个说法很令人吃惊，你知道吗？其实主这么说的原因啊，就是为了让众人吃惊。路加福音13章给了我们一个细节，用来交代耶稣窄路的论述的背景。路加福音13章那里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意思是耶稣此时正在走向耶路撒冷，对吧？在走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问大家他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条路是窄路还是宽路？他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呀？他去耶路撒冷受死，他去耶路撒冷受苦。他在走向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正在走窄路，对不对？哎，如果他想走一条宽路，他应该去哪儿？他应该往北走。他应该往西走，他应该往南，往东走，他不应该往南走，他应不应该往耶路撒冷走？他可以往埃及走，他可以往亚述走，但他不能往耶路撒冷走。但是路加福音13章告诉我们，耶稣正走在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走的过程他经过各城各乡去教训人。经文说，有一个人来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得救的人少吗？”然后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各位，我觉得路加福音把这个细节描述得非常有意思。意思是，耶稣对小路、对窄门的论述，其实是在回答那个人的问题。那个人的问题是：“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告诉他要进窄门。意思是，窄门的论述，耶稣在回答得救的人是多还是少的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知道。耶稣正在走向耶路撒冷去受苦，走的过程经过各城各乡教导人，于是，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有许多人跟随他，对不对？哎，他来到了我的家乡，我听见了他的讲道，我也跟随他。越走人是不是越多呀？走向耶路撒冷的路线，经过了各城各乡教训的人越多，跟随的人是不是也越来越多？此时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甚至会变得浩浩荡荡，你知道，对不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变得浩浩荡荡了，一大群的人跟着他进耶路撒冷。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看起来有许多的人都在跟随他。 但是耶稣在这里教导说你们要走窄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看出来他们虽然跟着耶稣去耶路撒冷，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这群跟随他的人大多数人都正走在宽阔的路上，他们正走在宽阔的路上跟随耶稣。因为几天之后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条窄路他们就跨不过去了。各位，主的意思是当时虽然有很多人跟着他走，但大多数人都正走在宽阔的路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自己？虽然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在跟着耶稣走，但许多人都正走在宽阔的路上。然而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甚至提到他们正走在宽阔的路上，但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正走在宽阔的路上。意思是走在宽阔路上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正走在宽阔的路上，甚至他们觉得走在宽阔的路上那就算是跟随主。哎，像不像我们？我们正走在宽阔的路上，但我们给自己一个评价，我正在跟随主。因为接下来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三章，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哎，各位，什么意思呀？当这群人被主拒绝的时候，他们以什么作为他们跟主有关系的证据啊？他们的意思是，主啊，我跟你有关系啊，怎么有关系的呢？我吃过你给的饼啊，你来过我们家乡讲过道啊，难道这不能算是有关系呢？有关系吗？是的，不能算。因为主是这样回答的，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换句话说，吃过耶稣的饼没用的，在他面前吃过喝过没用的，在你的家乡的街道上教训过人没用的，因为你正在走在宽路上，因为你从来没有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你一直走在自己的路上，对吧？其实主这样说在路加福音那里就是为了让众人吃惊，他要来挑战众人，你吃过饼算走过窄路吗？你家乡的街道上站过耶稣的脚就算走了窄路吗？压根不算的，对不对？因为那一切都是外在的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因为你并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你并没有真正的接待他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并没有因着信靠他，你的人生拥有一个完全不再一样的生命的方向，没有。那么仅仅吃过饼不作数的。因此主说那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意思是大多数人都在那条宽阔的路上。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想一想，其实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在那条宽阔的路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生下来天生就活在罪恶当中，天生就相信自己，天生就信靠自己，天生就敬拜自己，天生就自我中心，天生就想自我掌控，天生就是自私自利。事实上，以自己的意志，以自己的私欲，以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一切做抉择，怎么去做抉择，这就是走在宽路上的人所做的事儿。就是一切都是以我自己作为标准来抉择的，这就是走在宽路上的表现。甚至我们不需要任何努力就可以走在这条宽路上，因为这一条宽路符合人的罪性，符合人的自我，符合人的自意。在这种以自己为标准，以自己为目的，以自己为根基的这条路，在我们这里是容易走的。然而基督信仰截然不同， 基督信仰截然不同，因为在基督信仰的这条窄路上，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顺服真理，你需要信靠他而不是信靠自己，你需要破碎自我中心，你需要顺服真理而不是顺服自己的私欲，你需要舍己受苦而不是肆意妄为。而这些让很多人感到窒息，让很多人感到艰难，让很多人感到狭窄，在做许多抉择的时候不能照自己心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照真理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不是一条窄路？是的，很窄。在这条窄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依靠他顺服他，而依靠他顺服他就表明不能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对不对？一旦不能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而需要依靠他顺服他，这是不是路就会变窄了？耶稣说这是一条窄路，就是这个意思。路，信靠耶稣，顺服耶稣，就需要越来越对付自己的想法、私欲、目的。路对自己而言越来越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自己路走得窄，于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到圣经的面前，我们总是想顾左右而言他，我们总想这也行那也行，我们总说这个信仰原则不违背。哎，就想好像撒玛利亚妇人遇见耶稣的时候，一开始耶稣跟他谈论的时候，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对不对？啊，谈民族隔阂，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谈旧约历史，我们的祖宗雅各在这里敬拜，你们说在耶路撒冷。谈敬拜神学，我们的祖先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哎，看起来那一天中午，那一天太阳正烈的时候，那一个跟耶稣谈论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是看起来戏路很宽，路子很宽，对不对？他可以谈很多的话题，谈民族，谈历史，谈敬拜，谈神学，他谈了很多很多，看起来他很宽。但耶稣却对那个妇人说，哎，让我们停下来好不好，谈谈你那五个丈夫行吗？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你想跟我谈神学，你想跟我谈历史，你想跟我谈原则，你想跟我谈敬拜，可问题是你的问题不是知识的缺乏，你的问题是你是个淫妇啊，你的问题是你此时此刻正在被周围的人弃绝呀，你的问题是你的生命不得满足，你空虚失望，我要跟你谈谈这个问题。哇，一下子主把他重新拉回到那条窄窄的路上来了。你发现没有，一开始他跟耶稣谈论的话题都很宽泛的，都是原则性的，都是普遍的原则，很宽泛。但是主一旦跟他谈谈你那五个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但是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你一直想要找到满足，但你现在依然不满足，你被周围人弃绝，你被排斥在社群之外，你的生命不满足，你道德有问题，你想寻找答案你找不着。主一下子把他拉回到那条窄窄的路上来，主要在那条窄窄的路上来遇见他的生命。各位，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主的面前想要顾左右而言他？很多时候我们只想谈论一般的信仰原则，我们想谈论神学知识，我们只想谈论宽泛的道德行为，我们只想用一些神学术语，一些宽泛的词汇，笼统的谈一些东西。我们习惯了宽泛的讨论信仰，好给自己留有足够的余地，辗转腾挪的空间。但主耶稣爱我们，总是要把我们逼回到那条窄窄的道路上来。当主耶稣把我们逼回到那条窄窄的道路上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其实那一切都是外在的，他要让我们思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如何。 他要让我们思想跟那位救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如何，他要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罪孽到底如何，他要我们思想如今的抉择跟永恒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如果这些问题你越思想，你就会发现你的路会变得越来越窄，对不对？你越思想真理与上帝的关系、救恩，思想自己的罪，思想今天的抉择跟永恒之间的关系，越思想你的余地就越少，越思想你就越需要悔改，悔改的地方、顺服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你突然发现福音就是耶稣要把我们逼到一条窄路上来。当然福音首先是一条窄路，福音首先是一条耶稣基督自己走的一条窄路，但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不想让我们笼统的、宽泛的、给自己留有余地的、腾挪空间的信仰状态，他要把我们逼到一条窄路上来跟随他。我知道我们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我们已经穿过了窄门，我们正走在一条窄路上。也有许多人为了信仰的缘故，这些年来也受过一些生命的对付，我们都为此感谢主。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基督徒走着走着就想要逃跑，因为那条路太狭窄了，太难走了。你正遇到了一个困难的时刻，就是经过了窄门，但是这条窄路并没有把你立刻引到永生，虽然是走向永生，但你还要走一段路，对吧？这就是挑战呀。我们已经经过了窄门，但还没有立刻引到永生，要走一段窄路。甚至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到了某一个时刻会说，早知当初就不顺服了，现在结果可能还好一点。哎，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有过的吧。早知当初就不那么严格要求自己了，现在还可以无拘无束一点。早知当初就不该听牧师的话，至少现在还能不吃亏。哦，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要逃，我们很多时候走着走着就想要逃到那条宽路上去，我们觉得可以抉择更多，选择更多，可以更自由，可以更无拘无束，可以少吃亏。然而千万不要这样，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从窄路上退回去走一条宽路，这是一条属灵的征战。不要逃跑，勿要留在窄路上，因为这是引向永生的道路，虽然艰苦，但是至终引到永生。我知道，是的，对每个人来讲都是的，走宽路是最自然的，不用努力就可以了，对吧？然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付自己才能走窄路，要弃绝那些不蒙神喜悦的东西，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以神用来做君王，把神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才能走窄路。我知道每个人都觉得这样做很难，是的，这样做的确很难，所以我们需要来看那一位走了窄路的耶稣基督，看看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时候，他知不知道道成肉身降到地上就是走一条窄路？他知不知道道成肉身就是要放弃一切的荣耀，出生在那个寒冷的马槽里？他知不知道他要降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甚至成为一个婴孩的软弱的样式？他知不知道在克西马尼园里，耶稣兵丁要来捉拿他，他要受尽折磨，戴上荆棘的冠冕，在十字架上他的骨头要被刺穿，人要拿枪扎他的肋旁，他要慢慢的窒息而死，并且在这一切比起父神的离弃，这一切的痛苦也都算不了什么。难道耶稣不知道这条道成肉身的路那么的窄吗？他知道。看看耶稣的坟墓，它不窄吗？那是一条顺服的路。 但是那也是一条死路，对不对？耶稣选择进入到了坟墓里，因为在坟墓的另外一端正是通往永生神的道路。因为除非借着他自己的十字架的这条窄路和坟墓的这条窄路，否则我们无法进入永生。因为这条窄路我们走不过去，对不对？哦，我们今天觉得我们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路已经很窄了，对吧？面对工作压力、婚姻、家庭，很多事我们已经觉得窄了，对不对？别忘了，真正的窄路不是我们走过去的，我们也走不过去。真正的窄路是十字架、哥哥塔，真正的窄路是死亡、是坟墓。真正的窄路，整个宇宙唯一的那条窄路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走过去的，是耶稣基督穿越了那条窄路，然后我们在他里面就能够进入永生。而如今他已经替我们走完了窄路，但他依然呼召我们在今生的这七八十年当中走一条窄路，跟随他的脚踪行。但今生我们这七八十年的窄路比起他走过的窄路没有那么窄的，没有那么窄。所以千万不要单言，思想神的话语，让神的爱来感动我们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说我明天就改变，我下个星期就不这样了，我明年就跨出这一步，我退了休就来信主，千万不要这样说。因为到那个时候你的心或许就变得刚硬了。多少弟兄姊妹当时听到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辅导的时候，当时有感动，没有立刻做，等了两天、三天、两周、三周之后，心里就刚硬了。所以千万不要等。这条窄路是每一天走的，是每一件事上要去走的，并且这条窄路是有盼望的。路易斯说，当戏曲谢幕的时候，神会重新来到大地上。等那个时候，你说你站在哪一边有什么用呢？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说，主啊，我想站在你这边。那个时候每个受造物不是进入到他的荣耀中，就是进入到他的审判中。那个时候才选择站哪一方走哪条路就太迟了。而今天正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今天正是跟随主的机会，因为今天正是恩门大开的时刻。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神宽恕我们，神给我们机会，使我们来与他同工，来跟随他走一条永生的路。虽然这条永生的路在今生七八十年会很窄，但真正的窄路他替我们走过，也使我们在他里面有盼望。阿们，阿们。感谢主啊，愿主祝福大家。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我们知道顺服的道路，信靠你的道路，跟随你的道路，虽然开始走的时候在今生每一步会很狭窄，但这条狭窄的路却是要引向永生。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那个宽路、大路，顺服自己的悖逆的路，可能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宽阔，却最终把我们引向灭亡。所以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我们这群已经进了窄门，正走在窄路上的弟兄姊妹向你来祷告，求主你以自己的恩和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以永恒的盼望来激励我们，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在走的过程面对许多挑战、艰难、痛苦的时候，能够思想到将来的荣耀和盼望，能够定睛在你的国度当中，知道因为你至终要统管万国。求主以这样的力量和盼望使我们得着力量继续走这条窄路。所以天父，我们当中若有人开始意识到 自己可能过去一段时间正走在宽阔的路上，求主你的恩你的爱使我们向你回转，并且知道今天我们可以有机会向你回转，这是你为我们存留的恩典，使我们明白我们向你回转，这是你自己为我们走出了窄路，把我们引到这条路上来。所以主啊，求主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赐恩给我们，使我们真正的信靠你，跟随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求主你为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走一条永生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